才清楚。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 城市放牧， 放肆 扩听。 晚上好，欢迎收听城市放牧，我是龙叶。你知道吗，每天我们都会有层出不穷的绝妙的创意雪藏在我们酣睡时候的大脑当中。怎么样可以让你的想法释放呢？答案就是睡觉。重新探索睡眠的价值，想要变得更加高效，更有激情，生活更加有趣的话，请你保持睡眠充足好吗？ 跟夏天才告别，转眼满地落叶，远远地白云依旧掩，像我心里感觉还有增无减。跟去年说再见，转眼又是冬天，一年看着世界变迁，有种沧海桑田无常的感觉。 Oh friend， 我对你的想念此刻特别强烈， 在网上看到一则视频，一个外国网友的母亲是一位87岁的老年痴呆症患者，两个人呢本来就躺在床上随意的聊天，然后妈妈呢突然间认出了她的女儿，女儿就惊喜地问妈妈：“你现在在想些什么呢？”然后她妈妈就说：“我真的好爱你。”女儿也说：“我也好爱你。”然后她妈妈说：“我们在想着同一件事情呢。”网友纷纷留言说：“他可能忘记了所有的事情，但唯独没有忘记爱你。” 两斤蒜头2.1块，马铃薯卖块7，在

但有不少人呢，把它当成是必须完成的事。虽然我们的今天婚姻观念已经很多元化了，但是我们还是会听到很多的催婚组的劝说，说你要快点结婚，感情慢慢磨合就好，总比你一辈子光棍强吧。可是磨合真的有用吗？将就来的婚姻真的会比单身幸福吗？值得我们深思。 近来吴尊呢在节目当中大方的分享跟他的老婆林丽莹的甜蜜日常，被问到怎么样让爱情保鲜，吴尊认为说一直追求新鲜感的爱情是没有办法长久的，看他在你生命当中重不重要，不是有多新鲜。还透露不在家的时候呢，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短信给老婆说晚安，爱你。 Say for certain, maybe you're still here. I feel you all around me, your memory so clear. Deep in the stillness, I can hear you speak. You're still an inspiration, can it be?That you are my forever love, and you are watching over me from up above. Fly me up to where you are beyond the distant star.Faith believing all power can't be seen. As my heart holds you just one beat away, I cherish all you gave me every day. 'Cause you are mine forever, love, watchingFrom above, and I believe that angels grieve, and that love will live on and never leave. Fly me up to where you are beyond the distant star. 每个人说起前任的态度呢，可能都不太一样，好像总有千言万语要说，却不知道从何说起。你曾经是我以为可以共度一生的人，所以我不想恶意重伤，也不想视而不见，更不想藕断丝连，也不想形同陌路。最后我们遇到了重新捡起爱情的人，我们告别过去的方式各不相同，但最后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个人的。

幻想是生命的花，想要绚丽，想要深情绽放。你一定要是一个孩子，任夜风吹不动你的坚强，我为你包扎心伤，任大雨黑夜彷徨，按不下你守护着的光。 有时候很希望自己是一棵树，守静向光安然，敏感的神经末梢触着流云和微风，切切的欢喜，脚下踩着很踏实的泥土，每一天都在隐秘的成长，每一天都跟昨天不太一样。 下的雨，可惜未来总是扑朔迷离。如果摔得越痛，才越会飞行，快把我丢向最高的天空里。不喜欢别人说我心里，飞行碰到的事，每一天